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白天不懂夜的黑，这首歌的作曲人是著名的钢琴王子林隆璇，他本人也把这首歌重新拿来翻唱过。不过那英的这个版本，因为他大幅度的音域跨度和淋漓尽致的感情宣泄，更加让人记忆深刻。也因为这首歌，那英赢得了台湾歌迷的认同，同时也奠定了她在乐坛天后的巩固地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情歌王子张信哲。 这次我又担心到天亮，现在你靠在谁身旁，窗外透进来的光照得心发慌，熬过了失眠的晚上，每次你的理由都一样，其实我都懂，只是不讲，把自己弄得很忙，其实是假装，看你这次要怎么收场。我说我会是你可以依靠的肩膀，而你却站在离我最远的地方。我爱你的心一样，总是选择原谅，你有多少借口除了说谎。如果我不是你可以停靠的地方，我们就到此为止，不必再勉强。现在开始不一样，像路人经过身旁，你也不必装模作样。我会遗忘，别再说谎。这次要怎么收场？我说我会是你可以依靠的肩膀，而你却站在离我最远的地方。我爱你的心一样，总是选择原谅，你有多少借口除了说谎。如果我不是你可以停靠，我们就到此为止，不必再勉强。现在开始不一样，像路人经过身旁，你也不必装模作样。如果我不是你可以停靠的地方，我们就到此为止，不必再勉强。现在开始不一样，也不必装模作样。我会遗忘，别再说谎。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1989年张信哲带来的《说谎》。这个时候的张信哲也许并没有太多人知道他是何许人也。1987年他靠着英文个人团体组民歌比赛冠军而被滚石旗下的巨石唱片发掘，但是一年多之后呢，才有机会推出刚才我们听到的个人专辑。虽然是首张专辑，但是却不乏好歌在其中。像刚才我们听到的，林隆璇已经算是当时的一流音乐人，已经为他开始制作专辑。我们怀念那个时候的张信哲，因为当他是新人的时候，歌曲里面有很多真实的自我以及稚嫩的勇气。

搜集回忆慢慢堆积凝聚，世界再新鲜，唯有你最熟悉，我熟悉的酒。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叫做熟悉的歌，是庾澄庆在1999年带来的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这张专辑里面他仍然坚持自己写自己唱自己编曲自己制作，在舞台上蹦蹦跳跳。专辑里面有拉丁恰恰的豪华舞曲，以及为世纪末特别量身定造的广告指定曲。我们感动的是，无论年纪如何增长，无论岁月如何向前，它都能够永远带给你动感和动力。 常想起你和我那段爱情，我总掉入深深的沉默里，我很久没有流泪的勇气，是距离。I'm sorry, so sorry, 如果我曾伤你 I'll borrow your也许是怕泄露了原因，已经过了那么多个冬季，不应该还惦记着你。 风心中雨点，清新仿似你的脸，常怀念。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你了缘。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星空每天改变，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最爱听你声线，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灵魂只因有着你。

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梦一场》，它的作曲人是台湾著名的音乐人小胖袁惟仁。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一首由袁惟仁当年创作，而且也带给了这位天后非常大的推动力的歌曲，它就是王菲的第五张大碟《执迷不悔》当中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几乎成为了王菲音乐生涯当中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王菲在歌迷当中的形象，并且这首歌也让她第一次拿到香港乐坛的女歌手的金奖。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人心的沉醉，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别说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以我的心。真伪，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彩云追月》，是爱戴的版本。当年爱戴刚刚从国外留洋归来，他将这首歌做了一定的改编，所以呢，把它变成了人声伴奏，所谓的阿卡贝拉的版本。也因为这样的一种新鲜的改编方式，让爱戴一举成名。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继续要听一首老歌。这原本是新加坡的女歌手许美静的作品，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 Tank 吕建中对她的改编和翻唱。 照亮 高跟鞋，锁门宽短比对喧哗的世界，素净一张脸，收敛了眉眼睛，绿叶经过春天，未完成的恋情停在回车间，还挂心的人像风筝断了线，说过的再见也就再也没有见，笑里容的甜，美丽过的线，不是远就是近，男人最新鲜，女人就安全，不过人心弱点，开始总是深深切切心心。 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可现在有时候笑着笑着却哭了，曾经那么多的朋友聚着聚着就散了，都躲进回忆里，掩盖的伤依然，伪装的坚强很短暂，人生本无常啊，世事难判断，告别旧日的故事，想着思念的人们，笑着踏上新的旅途，我还是和从前一样，一壶烈酒聊到天亮，这条路人来人往，我还在老地方，我还是和从前一样，还燃着胸口那 在你身旁。伤依然，伪装的坚强很短暂，人生本无常啊，世事难判断。告别旧日的故事，想着思念的人们，笑着踏上新的旅途。我从前一